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离不开那些奋斗在一线的企业家兢兢业业创造的价值。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这位人物，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的名字叫曹德旺。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多数人还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如果说起福耀玻璃，不少了解汽车市场的朋友应该就有所耳闻了。福耀玻璃如今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可是谁又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曾经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让这家乡镇企业起死回生，为世界输出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品牌的企业家曹德旺的故事。他作为中国走出去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从承包企业开始，开辟了公司治理的先河。他一步步进军海外，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企业，是改革开放政策极有说服力的时代见证者。他曾经荣获有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是这个奖项的首位华人获奖者。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玻璃大王曹德旺的故事。曹德旺1946年5月出生，他的父亲曾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为时局动荡，曹德旺出生之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决定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州福清。离开上海时，父母带上了全家，坐上了游轮，财产则全部放在了另一条运输船上。等人到了家之后，全部的家当却没有回来，只得到了一句答复，说是那条船沉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当中，一家人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睁睁地看着家中顿时变得一贫如洗。在曹德旺的记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天只能吃2顿饭，两餐里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以顶饥耐寒。那时候他们就常常觉得很饿，做母亲的变不出吃的，但却总是柔声地鼓励着孩子们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自己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饭可以少吃，衣可以减穿，书还是要读的。尽管生活条件很拮据，受过教育的父母还是想办法要让孩子们读点书。9岁的时候，曹德旺走进了学堂，念到14岁，因为家境太困难了，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但是当时一有空，他就爱捡起哥哥的旧课本，边放牛边津津有味地读上几页。到了16岁的时候，少年曹德旺开始帮着父亲倒卖烟丝。到了1966年的时候，烟丝生意难以为继， 于是他们又改做水果生意，每天凌晨3点多就出发，从高山公社骑着自行车赶到福清县城，天刚放亮，等到果农们来了，就开始和他们讨价还价，谈定了价格，装好水果之后，差不多就已经到了中午。吃过午饭之后，驮上300斤水果，回到高山公社的时候，大约已经是下午4点到4点半了。等到把一车的水果全部批发给商贩们之后，一般都要到了下午6点。如此一个回合下来，从中赚取的差价大约为2元钱，这可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2元钱。卖完了水果，曹德旺还要匆匆赶回家，到家吃完了饭就要赶紧去睡觉，否则第二天就起不来了。看着营养不良的孩子长期体力透支，母亲的心里是既心疼又无能为力，每天早上叫他起床的时候都心疼得直掉眼泪，以至于每天都要坐在他的床边先哭上一阵子，才能狠心地把他叫醒。母亲的泪水，人生的艰辛，让那时的陶德旺早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暖炎凉。他能够感受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同龄人不屑的眼神，他在意，但他并不自卑，他深信自己的肩膀有着他们难以企及的坚强。昼夜的奔忙，巨大的付出与微薄的回报，他无奈，但他并不屈服，他坚信勤劳的双手有着改变命运的力量。1968年，22岁的曹德旺又看上了做白木耳的小生意，并且和妻子商量，卖掉了嫁妆，又借了些钱，凑了几百元，当做种白木耳的本钱。当时有很多人都在种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对。后来，曹德旺把白木耳卖到价格比较高的江西，但还是不赚钱，只是没有亏而已。曹德旺明白了，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从江西回到福州的时候，他盘算着，白木耳在福建卖1元钱，到了江西能卖到3元钱。如果只倒卖赚差价，那不就能赚到钱了吗？回到老家，他就和乡亲们收购白木耳，卖到江西去，一次就赚了近1000元。到了1970年底，曹德旺就赚到了3000元，那个时候2000元都可以盖一座房子了。曹德旺心想，用了3000元再做最后一次，就可以结束生意，好好过年了。可这最后一次却赔了个一无所有，因为木耳被查收了。从江西回来，曹德旺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但他很快明白自己根本没有哭的本钱，因为还欠了人家一堆债，必须要打起精神来想办法渡过难关。回到村里，曹德旺挨家挨户的解释，向乡亲们承诺，短了你们的钱，我一定会一分不少的给上。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库能拿到3元的工钱。为了还乡亲们的债，曹德旺选择了去工地上干活。曹德旺在工地上拉车，一车土有1/2吨重，运一次要走10多公里，一天拉3个来回。他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炊事员。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把他的车子给烧坏了，但他没有围着营长要赔偿，而是申请自己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他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对他的行为特别赞赏，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布票什么的，都让他领走了。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竟然有1000多元，而很多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了几十块钱，甚至还忘了去要钱，却得到了人家主动给的这么一大笔赔偿。更奇妙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 曹德旺在江西被扣走的白木耳按照收购价卖给了政府，这让他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曹德旺后来说，那段时光是他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修完了水库，还清了债，曹德旺来到莆田大洋农场做起了果苗技术员。这期间偶然碰到了一个同乡人，那人向他讨一口井水喝。曹德旺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会生病，于是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这个人喝。考虑到他要走的路还远，他还请那个人留下休息了一晚，并帮他搭上了班车。后来曹德旺才知道，那个人是山东农场的厂长。当时曹德旺帮助人家只是出于做人的最起码的同情心，但是对方却感恩在心，坚持要请他到农场去当销售员卖树苗。1973年的春天，曹德旺赶到了山东农场，不到一年他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到1975年，他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足足6万元。当时有这么多钱，他也不敢露富，全都藏在了家里的床铺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叠。那时候他感觉在经济上解放了自己，而他所想的只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就是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没有罪。他所有的动力都来源于过好日子的美好愿望。 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曹德旺回到了福建福州福清市高山镇的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去当采购员。因为这个因素，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玻璃行业。刚开始的时候，玻璃厂专门生产水表玻璃。很快曹德旺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口汽车大量地涌入了中国，而国内众多的低等级公路让汽车玻璃的损坏率居高不下。1984年6月，曹德旺到南平出差，借了部丰田海狮面包车，路途中买了根竹制拐杖，计划送给母亲。他把拐杖当作扁担，挑着其他东西就上了车。驾驶员却被这个行为吓得脸都绿了，急忙跟他说：“哎呀，老曹啊，你小心点，这车玻璃你可别给我碰了，你赔不起。”曹德旺一下子愣住了，不就一块汽车玻璃吗？我就是做玻璃的，我还赔不起？哎呦，老曹啊，这玻璃真的很贵呀，这么一片玻璃好几千块。驾驶员的话打动了他的心。后来曹德旺做了市场调查，当时的一辆进口汽车换块前风挡玻璃要6000元左右，这着急的话那还得加上不少钱。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千块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元了。愤怒之余，他也陷入了思考。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汽车玻璃基本依赖进口。从日本进口的汽车玻璃一块就高达几千元，而成本呢只有100-200元而已。耿直倔强的曹德旺不服气了，中国难道就只能依赖进口，被迫接受这种不公平吗？他是义愤难平，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汽车玻璃。1985年曹德旺转战维修汽车玻璃，为了突破日本公司的技术壁垒，曹德旺勒紧裤腰带，从芬兰引进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全国各地的搜罗技术人才攻关，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考验，终于研制出了汽车专用玻璃。成本嘛，不到200元，售价呢2000元， 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但还是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刚刚投产，市场就已经供不应求，仅仅四个月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一共70万块钱。1987年，曹德旺联合了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而后福耀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到了90年代初，中国市场上的日本玻璃已经是销声匿迹。福耀在国内的市场快速攻城略地，经过媒体的这么一报道，立马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和福建省高层津津乐道的话题。曹德旺呢，一夜之间成了福建的骄傲。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福建省仅有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名额，政府毫不犹豫地就给了曹德旺。上世纪90年代初，曹德旺挥师美国，进军这块最大的海外市场。当时人们都普遍地认为出国销售那一定要有门路，但是曹德旺并没有，都是靠着摸爬滚打，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立足于国际市场。1990年，曹德旺先是去了中国香港，靠在黄页里查找汽车修理店维修玻璃店的电话号码打开市场。这电话打过去之后，没想到还真有人听说过他。自此福耀玻璃开始在香港大受欢迎。随后曹德旺又去了加拿大和美国，真正把中国制造的玻璃带出了国门，带向了世界。最初在美国考察期间，他在底特律到一个经销商家里吃饭，这饭吃到一半，曹德旺突然觉得对方的脸色有些不对，一问中间人才知道，人家是觉着他这一年卖10万片玻璃到美国来量太小了。他当时想不明白这个事情，心情很差。第二天中间人带着曹德旺去了福特汽车博物馆参观，人家跟他介绍说这是美国的一部工业历史，但他当时心情很焦虑，虽然也在福特博物馆里转了一圈，但并没有心情参观，只想着我这一个小老板花了几万美金到美国来，没想到白跑一趟，对方的话他一句都没听进去。等到上了飞机，倒时差睡不着觉，曹德旺这才反应过来，其实这趟没白来，应该再到福特博物馆去认真的看看，既然是美国的工业历史，应该去找出中国和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差距有多大，看看同样的历史时期美国人在做什么。于是没过几天他就又跑到美国去了。这一次他把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的各项经济指标作为标尺来衡量当时的中国经济，发现当时我们跟美国的差距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福特汽车博物馆里最早的波音飞机就像蜻蜓一样，用板车的轮胎做起落架，那也就过去了几十年的时间，一架波音飞机就可以坐上好几百人了。在芝加哥机场，飞机一架架的起飞，时间间隔非常短。当一个产业或者说一种产品被认定之后，它的发展就是不可限量的。那么100年前美国在转型时期做了哪些事呢？曹德旺在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看到，传统工业是当时的排头兵，钢铁、家电、玻璃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而且现在仍然没有过时。这个很好理解，经济转型期需要传统工业提供建筑材料，由此他认定做玻璃肯定是很好的，很有前途的，因为我们的玻璃工业才刚刚起步，远远还没有普及。1992年，福耀玻璃正式进入美国市场，但最初在美国经营的却并不十分顺利。1995年到1998年期间， 大约亏了100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曹德旺原本想把玻璃放在自己的仓库里做批发，结果没有意识到在美国这样是行不通的。玻璃运到码头，再从码头运到仓库，再搬出来分装，那人工成本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决策上的失误。于是他聘请了一个顾问公司，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亏本。人家告诉他说，这是混业经济。原来啊，在美国卖玻璃是服务业，生产出来再分销出去，那就跨了行业了。顾问公司问他可不可以混合包装啊。由此曹德旺想到了一个箱子大概可以装4种玻璃，几个品种凑齐一个箱子，几个箱子再凑齐一个货柜，直接发到客户那里，改分销为直销，把仓库也卖掉。就这样到了1999年，他把前边亏损的1000多万美元全都赚了回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玻璃企业在国际上遭遇到了反倾销调查。面对非正当竞争手段，曹德旺拿起了法律武器，积极追求商业公平，更为中国民族企业在国际上争取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成为了中国入世后第一起状告美国商务部并取得胜利的中国公司，载入商业史册。从此之后，中国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福耀也进入了快车道，用10年时间在全国16个省建设了现代化玻璃安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并在全球4个国家建设了6个研发中心，打破技术壁垒，注入创新动力。2009年，曹德旺荣获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这个有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奖项，自设立以来，他是首位华人获奖者。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他的成就远远超过汽车玻璃领域，福耀集团真正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在海外的发展。曹德旺说，选择汽车玻璃行业源于自己的一份追逐事业的责任感，而这种坚守正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制造不但可以做到全球领先，未来还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全面小康路，一个不能少。11月14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走进延庆区刘斌堡乡，带您倾听6个EP精准帮扶低收入村故事，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低收入村早日实现乡村振兴。11月24日8:30到10:30，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特别节目，邀请相关人员做客节目，与您分享和这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也老入世。